第八十回，美香菱屈受贪夫棒，王道士胡诌杜富芳。话说金贵听了，将脖项一扭，嘴唇一撇，鼻孔里嗤了两声，拍着掌冷笑道：“ 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？若说菱角香呢，正经那些香花放在哪里，可是不通之极。” 香菱道：“ 不独菱花，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，但它那原不是花香可比。若近日近夜或清早半夜去领略了去，那一股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。就连菱角、鸡头、苇叶、芦根得了风露，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。” 金贵道：“ 依你说，那兰花、桂花倒香的不好了。” 香菱说到热闹头上，忘了忌讳，便接口道：“ 兰花、桂花的香，又非别花之香可比。” 一句未完，金贵的丫鬟名唤宝蟾者，忙指着香菱的脸说道：“ 要死要死，你怎么真叫起姑娘的名字来？” 香菱猛醒了，反不好意思，忙陪笑陪醉说：“ 一时说顺了嘴，奶奶别计较。” 金贵笑道：“ 这有什么，你也太小性了。但只是我想这个香字到底不妥，意思要换一个字，不知你服不服？” 香菱忙笑道：“ 奶奶说哪里话，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属奶奶，何得换一名字，反问我服不服，叫我如何当得起？奶奶说哪一个字好，就用哪一个。” 金贵笑道：“ 你虽说的是，只怕姑娘多心，说我起的名字反不如你。你能来了几日，就驳我的回了。” 香菱笑道：“ 奶奶有所不知，当日买了我来时，原是老奶奶使唤的，故此姑娘起的名字。后来我自服侍了爷，就与姑娘无涉了。如今又有了奶奶，一发不与姑娘相干。况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，如何恼得这些呢？” 金贵道：“ 既这样说，香字竟不如秋字妥当。菱角、菱花皆胜于秋，岂不比香字有来历些？” 香菱道：“ 就依奶奶这样罢了。” 自此后遂改了秋字，宝钗亦不在意。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陇望蜀的，如今得娶了金贵，又见金贵的丫鬟宝蟾有三分姿色，举止轻浮可爱，便时常要茶要水的，故意撩逗他。宝蟾虽意解释，只是怕着金贵不敢造次，且看金贵的眼色。金贵亦颇觉察其意，想着正要百步相邻，无处寻隙，如今他既看上了宝蟾，如今且舍出宝蟾去与他，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。我且趁他疏远之时，便摆布了香菱，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，也就好处了。打定了主意，伺机而发。这日薛蟠晚间微醺，又命宝蟾倒茶来吃。薛蟠接碗时，故意捏他的手，宝蟾又乔装躲闪，连忙缩手，两下失误，豁啷一声，茶碗落地，泼了一身一地的茶。薛蟠不好意思，杨说宝蟾不好生拿着。宝蟾说：“ 姑爷不好生接。” 金贵冷笑道：“ 两个人的腔调都够使了，别打量谁是傻子。” 薛蟠低头微笑不语，宝蟾红了脸出去。一时安歇之时，金贵便故意的撵薛蟠别处去睡， 省得你缠劳恶眼。 薛蟠只是笑。金贵道：“ 要做什么和我说，别偷偷摸摸的不中用。” 薛蟠听了，仗着酒盖脸，便趁势跪在背上 拉着金贵笑道：“好姐姐，你若要把宝蟾赏了我，你要怎样就怎样，你要人脑子也弄来给你。” 金贵笑道：“这话好不通，你爱谁说明了就收在房里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，我可要什么呢？” 薛蟠得了这话，喜得称谢不尽。是夜趋尽丈夫之道，奉承金贵，次日也不出门，只在家中思奈，越发放大了胆。至午后，金贵故意出去，让个空与他二人，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来。宝蟾心里也知八九，也就半推半就，正要入港，谁知金贵是有心等候的，料必在难分之际，便叫丫头小婶儿过来。原来这小丫头也是金贵从小在家使唤的，因她自幼父母双亡，无人看管，便大家叫她做小舍，真做些粗笨的生活。金贵如今有意独唤她来，吩咐道：“ 你去告诉香菱，到我屋里将手帕取来，不必说我说的。” 小舍听了，一进寻着香菱说：“ 林姑娘，奶奶的手帕子忘在屋里了，你去取来送上去，岂不好？” 香菱正因金贵近日美美的折错她，不知何意，百般竭力挽回不暇，听了这话，忙往房里来取，不妨正遇见他二人推就之际，一头撞了进去，自己倒羞得耳面飞红，忙转身回避不迭。那薛蟠自为是过了明路的，除了金贵无人可怕，所以连门也不掩。今见香菱撞来，故也略有些惭愧，还不十分在意。无奈宝蟾素日最是说嘴要强的，今遇见了香菱，便恨无地缝可入，忙推开薛蟠一径跑了，口内还怨恨不迭，说他强奸力逼等语。薛蟠好容易圈哄的要上手，却被香菱打散，不免一腔兴头变作了一腔恶怒，都在香菱身上，不容分说，赶出来啐了两口，骂道：“ 四娼妇，你这会子做什么来壮士游魂？” 香菱料事不好，三步两步早已跑了。薛蟠再来找宝蟾，已无踪迹了，于是恨得只骂香菱。至晚饭后，已吃得熏熏然，洗澡时不妨水略热了些，烫了脚，便说香菱有意害他，赤条金光赶着香菱踢打了两下。香菱虽未受过这气苦，气到此时也说不得了，只好自卑自怨，各自走开。彼时金贵已暗与宝蟾说明，今夜令薛蟠和宝蟾在香菱房中去成亲，命香菱过来陪自己先睡。先是香菱不肯，金贵说他嫌脏了，必是图安逸，怕夜里劳动服侍，又骂说：“ 你那没见世面的主子，见一个爱一个，把我的人霸占了去，又不叫你来，到底是什么主意？想必是逼我死罢了。” 薛蟠听了这话，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，忙又赶来骂香菱：“ 不识抬举，再不去便要打了。” 香菱无奈，只得抱了铺盖来，金贵命他在地下铺睡，香菱无奈，只得依命。刚睡下，便叫倒茶，一时又叫捶腿，如是一夜七八次，总不使其安逸稳卧片时。那薛蟠得了宝蟾，如获珍宝，一概都置之不顾，恨得金贵暗暗的发恨道：“ 且叫你乐这几天，等我慢慢的摆布了来，那时可别怨我。” 一面隐忍，一面设计摆布香菱。半月光景，忽又装起病来，只说心疼难忍，四肢不能转动，请医疗治不效，众人都说是香菱气的。闹了两日，忽又从金贵的枕头内抖出纸人来，上面写着金贵的五更八字，有五根针钉在心窝，并四肢骨节等处。 于是众人反乱起来，当作新闻先报于薛姨妈。薛姨妈先忙手忙脚的，薛蟠自然更乱起来，立刻要拷打众人。金贵笑道：“ 何必冤枉众人？大约是宝蟾的镇眼法。” 薛蟠道：“他这些时并没有多空在你房里，何苦赖好人？”金贵冷笑道：“ 除了他还有谁？莫不是我自己不成？虽有别人，谁可敢进我的房呢？” 薛蟠道：“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，他自然知道，先拷问他就知道了。”金贵冷笑道：“ 拷问谁？谁肯认？依我说，竟装个不知道，大家丢开手罢了。横竖治死我也没什么要紧，乐得再取好的。若据良心上说，做不过你三个，多嫌我一个。” 说着一面痛哭起来。薛蟠更被这一席话激怒，顺手抓起一根门栓来，一进墙步找着香菱，不容分说便劈头劈面打起来，一口咬定是香菱所使。香菱叫屈，薛姨妈跑来进贺说：“ 不问明白你就打起人来了，这丫头服侍了你这几年，哪一点不周到不尽心？她岂肯如今做这没良心的事？你且问个清魂皂白，再动粗鲁。” 金贵听见她婆婆如此说着，怕薛蟠耳软心活，便一发嚎啕大哭起来，一面又哭喊说：“ 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，不容他进我的房，唯有秋菱跟着我睡。我要拷问宝蟾，你又护到里头，你这会子又赌气打他去，治死我，再捡富贵的标志的取来就是了，何苦做出这些把戏来？” 薛蟠听了这些话，越发着了急。薛姨妈听见金贵句句挟制着儿子，百般恶赖的样子，十分可恨。无奈儿子偏不硬气，已是被他挟制软惯了，如今又勾搭上了丫头，被他说霸占了去，自己反要占温柔让夫之礼，这眼魔法究竟不知谁做的？实是俗语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此事正是公婆难断床围事了。因此无法，只得赌气喝骂薛蟠说：“ 不争气的孽障，骚狗也比你体面些，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，叫老婆说嘴霸占了丫头，什么脸出去见人？也不知谁使的法子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好歹就打人。我知道你是个得心弃旧的东西，白辜负了我当日的心。他气不好，你也不许打，我立即叫人牙子来卖了他，你就心静了。” 说着命香菱 收拾了东西跟我来， 一面叫人去：“ 快叫个人牙子来，多少卖几两银子，拔去肉中刺眼中钉，大家过太平日子。” 薛蟠见母亲动了气，早也低下头了。金贵听了这话，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：“ 您老人家只管骂人，不必说着一个扯着一个的，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人不成？怎么拔出肉中刺眼中钉？是谁的钉谁的刺？但凡多闲着他，也不肯把我的丫头也收在房里了。” 薛姨妈听说，气得身战气焰的：“ 这是谁家的规矩？婆婆这里说话，媳妇隔着窗子拌嘴。亏你是旧家人家的女儿，满嘴里大呼小喊，说的是些什么？” 薛蟠急得跺脚说：“ 罢哟罢哟，看人听见笑话。” 金贵意味一不做二不休，越发发泼喊起来了，说：“ 我不怕人笑话，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，我倒怕人笑话了。再不然留下他就卖了我，谁还不知道你薛家有钱，行动拿钱垫人，又有好亲戚挟制着别人，你不趁早示威还等什么？嫌我不好，谁让你们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们家做什么去了？这会子人也来了，金的银的也赔了，略有个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，该挤发我了。” 一面哭喊，一面滚揉自己拍打。薛蟠急得说又不好，劝又不好，打又不好，央告又不好。 只是出入嗨声叹气，抱怨说运气不好。当下薛姨妈早被薛宝钗劝进去了，只命人来卖香菱。宝钗笑道： 咱们家从来只知买人，并不知卖人之说，妈可是气得糊涂了，倘或叫人听见，岂不笑话？哥哥嫂子嫌他不好，留下我使唤，我正也没人使呢。 薛姨妈道： 留着他还是淘气，不如打发了他倒干净。 宝钗笑道： 他跟着我也是一样，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，从此断绝了他那里，也如卖了一般。 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，痛哭哀求，只不愿出去，情愿跟着姑娘，薛姨妈也只得罢了。自此以后，香菱果跟随宝钗去了，把前面路径竟一心断绝。虽然如此，终不免对月伤悲，挑灯自叹。本来怯弱，虽在薛蟠房中几年，借由血分中有病，是以并无胎孕，仅附加以气怒伤感，内外折挫不堪，竟酿成肝血之症。日渐营瘦作烧，饮食懒忌，请医诊室服药亦不效眼。那时金贵又吵闹了数次，气得薛姨妈母女唯暗自垂泪，怨命而已。薛蟠虽曾仗着酒胆挺撞过两三次，持棍欲打，那金贵便递于他身子随意叫打，这里持刀欲杀时，便伸与他脖项。薛蟠也实不能下手，只得乱闹了一阵罢了。如今习惯成自然，凡使金贵越发长了威风，薛蟠越发软了气骨。虽是香菱犹在，却亦如不在的一般，虽不能十分畅快，就不觉得碍眼了。且孤至不究，如此见次寻衬宝蟾，宝蟾却不比香菱的情形，最是个烈火干柴，既和薛蟠情投意合，便把金贵忘在脑后。竟见金贵又作践他，他便不肯伏低容让半点，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，后来金贵急了，甚至于骂，再至于打，他虽不敢还言还手，便大撒泼性，石头打滚，寻死觅活，昼则刀剪，夜则绳索，无所不闹。薛蟠此时一身难以两顾，唯徘徊观望于二者之间，十分闹得无法，便出门躲在外厢。金贵不发作性气，有时欢喜，便揪聚人来斗纸牌、掷骰子作乐。有生平最喜啃骨头，每日务要杀鸡鸭，将肉赏人吃，只单以油炸焦骨头下酒。吃得不耐烦或动了气，便四行海骂说： 有别的王八粉头乐的，我为什么不乐？ 薛家母女总不去理他，薛蟠亦无别法，唯日夜悔恨，不该取这脚家星罢了，都是一时没了主意。于是宁荣二宅之人上上下下无有不知，无有不叹者。此时宝玉已过了百日，出门行走，亦曾过来见过金贵。举止形容也不怪力，一般是鲜花嫩柳，与众姊妹不差上下的人，演得这等样情形，可谓奇之至极。因此心下纳闷。这日与王夫人请安去，又正遇见迎春奶娘来家请安，说起孙少祖甚属不端， 姑娘唯有背地里淌眼抹泪的，只要接了来家散淡两日。 王夫人一说， 我正要这两日接她去，只因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，所以就忘了。前儿宝玉去了，回来也曾说过的，明日是个好日子，就接去。 正说着，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： 明儿一早往天齐庙还愿。 宝玉如今巴不得各处去逛逛，听见如此，喜得一夜不曾合眼，盼明不明的。次日一早，梳洗穿戴已毕，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来烧香还愿。 这庙里已是昨日预备停妥的。宝玉天生性怯，不敢进真凝神鬼之相。这天齐庙本系前朝所修，极其宏壮，如今年深岁久，又极其荒凉，里面泥胎塑像皆极其凶恶。是以茫茫的焚过纸马钱粮，便退至道院歇息。一时吃过饭，众嬷嬷和李贵等人围随宝玉到处散荡玩耍了一回，宝玉困倦，复回至静室安歇。众嬷嬷生恐他睡着了，便请当家的老王道士来陪他说话。这老王道士专意在江湖上卖药，弄些海上方治人设立。这庙外现挂着招牌，丸散高丹瑟瑟俱备，亦常在宁荣两宅走动熟惯，都与他起了个混号，唤他做王一贴，言他的膏药灵验，只一贴百病皆除之意。当下王一贴进来，宝玉正歪在炕上想睡，李贵等正说：“ 哥别睡着了。” 厮混着看见王一贴进来，都笑道：“ 来得好，来得好，王师傅，你极会说古迹的，说一个与我们小爷听听。” 王一贴笑道：“ 正是呢，哥儿别睡，仔细肚里念经作怪。” 说着满屋里人都笑了，宝玉也笑着起身整衣。王一贴喝命徒弟们快泡好砚茶来，抿烟道：“ 我们爷不吃你的茶，连这屋里坐着还嫌膏药气息呢。” 王一贴笑道：“ 没当家花花的，膏药从不拿进这屋里来的，知道哥今日必来，头三五天就拿香熏了又熏的。” 宝玉道：“可是呢，天天只听见你的膏药好，到底治什么病？”王一贴道：“ 哥儿若问我的膏药，说来话长，其中戏理一言难尽，共药120味，君臣相济，宾客得宜，温凉兼用，贵贱殊方。内则调元补气，开胃口，养荣胃，凝神安志，去寒去暑，化食化痰；外则和血脉，疏经络，出死机，生心肉，祛风散毒，奇效如神，贴过的便知。” 宝玉道：“我不信一张膏药就治这些病，我且问你，倒有一种病可也贴得好吗？” 王一贴道：“百病千灾无不立效，若不立效，哥儿只管揪着胡子打我这老脸，拆我这庙如何？只说出病源来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猜，若你猜得着，便贴得好了。” 王一贴听了寻思一会儿，笑道：“ 这倒难猜，只怕膏药有些不灵了。” 宝玉命李贵等：“你们且出去散散，这屋里人多，越发争臭了。”李贵等听说，且都出去自便，只留下明烟一人。这明烟手内点着一支梦田香，宝玉命他坐在身旁，却倚在他身上。王一贴心有所动，便笑嘻嘻走近前来，悄悄地说道：“ 我可猜着了，像是哥儿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，要资助的药，可是不是？” 话犹未完，明烟先喝道：“ 该死，打嘴！” 宝玉犹未解，忙问：“他说什么？”明烟道：“ 信他胡说。” 唬得王一贴不敢再问，只说：“ 哥儿明说了吧。” 宝玉道：“ 我问你，可有贴女人的肚病方子没有？” 王一贴听说，拍手笑道：“ 这可罢了，不但说没有这方子，就是听也没有听见过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这样还算不得什么。”王一贴又忙道：“ 贴肚的膏药倒没经过，倒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，只是慢性，不能立竿见影的效验。” 宝玉道：“什么汤药？怎么吃法？”王一贴道：“ 这叫做疗肚汤，用极好的秋梨一个， 耳前冰糖，腋前陈皮，水三碗，梨熟为度。每日清早吃这么一个梨，吃来吃去就好了。”宝玉道：“ 这也不值什么，只怕未必见效。” 王一贴道：“一剂不效，吃十剂，今日不效，明日再吃，今年不效，吃到明年。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、补伤人的，甜丝丝的，又止咳嗽，又好吃。吃过一百岁，人横竖是要死的，死了还度什么？那时就见效了。”说着，宝玉、明烟都大笑不止，骂：“ 有嘴的牛头！” 王一贴笑道：“不过是闲着解五顿罢了，有什么关系？说笑了你们就值钱。实告诉你们说，连膏药也是假的。我有真药，我还吃了做神仙呢。有真的，跑到这里来混。” 正说着，吉时已到，请宝玉出去焚化钱粮散服，功课完毕，方进城回家。那时迎春已来家好半日，孙家的婆娘、媳妇等人已带过晚饭，打发回家去了。迎春方哭哭啼啼的在王夫人房中诉委屈，说孙少祖 一味好色，好赌酗酒，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相继迎便，略劝过两三次，便骂我是楚之子老婆拧出来的，又说老爷曾收着他五千银子，不该使了他的。如今他来要了两三次不得，他便指着我的脸说道：‘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，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，把你准折卖给我的，好不好？打一顿脸在下房里睡去。当日有你爷爷在时，西途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遇的，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，如今强压我的头卖了一辈，又不该做了这门亲，倒没得叫人看着赶势力似的。’” 一行说一行哭得呜呜咽咽，连王夫人病重姊妹无不落泪。王夫人只得用言语解劝说：“也是遇见了这不小事的人，可怎么样呢？想当日你叔叔也曾劝过大老爷不叫做这门亲的，大老爷执意不听，一心情愿，到底做不好了。我的儿，这也是你的命。” 迎春哭道：“ 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，从小没了娘，幸而过婶子这边过了几年心静日子，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。” 王夫人一面劝解，一面问他随意要在哪里安歇。迎春道：“ 乍乍的离了姊妹们，只是眠思梦想，二则还记挂着我的屋子，还得在园里旧房子里住三五天，死也甘心呢，不知下次还可能得住不得住了呢。” 王夫人忙劝道：“快休乱说，不过年轻的夫妻们衔牙斗齿亦是万万人之常事，何必说这丧话。”仍命人忙忙地收拾紫菱洲房屋，命姊妹们陪伴着解释，又吩咐宝玉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风声，倘或老太太知道了这些事，都是你说的。宝玉唯唯的听命。迎春世袭仍在旧馆安歇，众姊妹等更加亲热异常，一连住了三日才往邢夫人那边去，先辞过贾母及王夫人，然后与众姊妹分别，更皆悲伤不舍。还是王夫人、薛姨妈等安慰劝使，方止住了过那边去。又在邢夫人处住了两日，就有孙少祖的人来接去。迎春虽不愿去，无奈惧孙少祖之恶，只得勉强忍情作辞了。邢夫人本不在意，也不问其夫妻和睦、家务繁难，只面情色泽而已，终不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